雪的微，蓝天的蓝。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 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2018全新起航 ，Welcome。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个国庆7天里面，大家都是如何走在路上，或者说怎么样去度过这7天的？那之前呢，在假日里面，我也是这个进行了直播，然后给大家做了一期电音之夜，不知道大家听得嗨不嗨？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是做一个国庆之后总结类的特别版哈。那今天呢，我们就都是非常的忙，每天飞来飞去，但是他们的图片呢确实很好，而且也是有很专业的攻略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今天准备的歌曲也都是跟那就不愧是这么多人都会选择去啊，就是蓝天白云加上沙漠黄，看这个16，这应该是16吧，反正他那个去过的攻略上面写土耳其的东西真的吃完了之后要得糖尿病的，特别特别的齁。好，那如果去过土耳其或者说吃过土耳其美， 你的身影埋葬 来自小刚周传雄的一首《蓝色土耳其》。这首歌呢其实有年头了，但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就是大家看那个 MV 就可以看到还是 KTV 的那种版本呢。就是小刚现在真的是暴瘦，因为我记得前段时间在电台还真的碰到他了，然后呢我真的第一眼都没有认出来，直到他们介绍说这是小刚老师，我说啊，我当时内心小小的震惊了一下啊，真的非常非常的瘦，但是他的音乐确实也是非常的优秀，唱的也很好。好吧，希望他还是能一如既往的产出优质的作品。 OK， 我们还是来跟着照片和音乐去旅行。刚才是去到了土耳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到的这个地方也是可以说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啊还是非常多的，跟土耳其几乎不相上下。这个地方就是西班牙啊，西班牙是我最爱的一个国家之一， 西班牙真的超级美。然后呢，但是我是2016年的时候去到西班牙的，去了之后念念不忘，就有生之年我一定会一去再去，如果有机会的话。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西班牙到底就我的朋友圈当中呈现出来的照片是什么样子的呢？哎，好，这个都是非常的抽象和写意啊，一看就是手机直接拍出来，并没有修图。这个花盆我觉得只有在南欧国家、地中海国家才会有，而且因为我没有去过法国，也没有去过意大利，但是呢，在西班牙确实这样的花盆是随处可见，都是挂在墙上，然后呢，蓝白相间，种一些非常彩色的花朵，就会让人觉得哇，心旷神怡。我记得我当时去到的是科尔多瓦这个小城，哇，它有一个百花巷，然后百花巷的家家户户全是挂满了这样的花盆，而且每年的5月中下旬的一个周末，他们就会举办一个盂兰盆节，各家的庭院都会敞开对外开放，游人随便参观，然后每家把那个花园都打理得特别特别的精致，每一个拿出去花卉展都能得奖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美丽的程度啊。这是第一张，来第二张呢，这是一个蓝白小镇米哈斯的一个全貌，还是站在高处俯瞰非常的壮观。还有这个就是小巷，其实在西班牙就是享受它的阳光，非常的舒服啊。当然这个大家很熟悉啊，这是我们的大教堂，突然间忘记了它是，当然也是高迪的建筑之一。嗯，待会儿我想起来这个教堂的名字我再告诉你们，然后或者你们也可以告诉我，就话到嘴边突然间忘了它的名字了，非常非常的著名。好，那么接下来呢，说到了西班牙，那就不得不放一首跟西班牙有关的歌了。其实这几首歌呢还都是老歌，这首跟西班牙有关的歌曲来自于黄湘怡，我估计可能好多90后或者说95后对这位歌手都没有印象，是真的是一点印象都没有。其实呢，他在90年的时候，或者说00年左右哈，然后还是非常活跃的，也是台湾的一个歌手，他的声音很甜美，歌曲也都非常的好听，曲风很多遍。那么这首歌叫做《西班牙的狂想》，我们来感受一下，通过这首歌来感受一下西班牙的魅力。 音乐的想象力。 陪住此刻 亮出你的歌声和我一起唱。今天可能我听不到你们跟我一起唱的声音了，但是呢，如果你想唱的话还是可以一起跟唱的。这首歌很多人都会，我觉得都会唱哈，来自陈绮贞，一起去巴黎。这个假期也有很多人是在巴黎或者说在法国度过的。 去巴黎，来自陈绮贞的一首歌。我感觉凡是唱到法国的时候呢，都会让人觉得有一种像法国香颂一般的舒适和慵懒。好吧，那么巴黎或者说法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情呢？相信还是有，虽然说有很多人去过，但是还是有更多的人像我一样还真的没有去过法国。好吧，那真的是，我觉得我也是把法国当成了旅行清单中的很重要的一站。那我们就先通过我朋友圈的一些图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其实这张图片呢是来自于一个非常专业非常厉害的 KOL， 他叫做手边巴黎。那他也是去参加了一个法国的环湖自行车之旅。好吧，我们来看看他 相机，或者说他笔下的一些法国到底是什么样子。哇，这个虽然说是加了这个调了色，嗯，但是还是非常好看的，就特别像明信片的感觉。其实这都实拍哟。然后呢，哦对，顺便说一下，我想起来刚才的那个叫什么了，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巴塞罗那大教堂圣家堂，好吧，这么著名的一个景点，我怎么突然间忘了它的名字？好，那么我们再来继续欣赏法国的美景，这也是从高处俯瞰整个城市。OK。这个就非常的文艺了哈，然后有一种古堡的感觉。这个小姐姐呢，就是这个手边巴黎，也是非常的瘦美瘦美的。还有这一张图片，我觉得啊，充满了文艺感，就喜欢这样复古的门。这绝对是一个拍摄的好去处。现在像欧洲啊，包括像海岛，其实都是婚纱旅拍的一个摄影热门目的地。嘿，这就是塞纳河畔。好啦，这个小天鹅也是非常的惬意悠闲呢，长得好肥呀、啊。好了，那么这就是法国的部分。刚才听完了一首《一起去巴黎》，如果没有去到的话，或者说这个假期我们就宅在家里，哎，我们也真的是在朋友圈看惯了世界各地。那不知道你看的这个图片跟我拍的跟我看的这些有没有重合的部分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歌。这首歌让我看看咱们又去到哪个目的地呢？其实在我的朋友圈当中还有一部分人是去了就是东南亚或者说是亚洲的一些部分，近几年越南是一个热门的目的地，所以还真就在这个十一期间我发现有人去越南。越南呢，小巴黎嘛，是不是？因为它被法国殖民过，所以说像胡志明市就真的有很多留存下来的法式风格的建筑，然后又混了越南当地的一些特色，包括越南的咖啡，还有就是他们的一些热带的植物啊，还有那些东南亚特有的风情，一种混搭风油然而生。但我今天就是没有准备这个越南的图片啊，不过我准备了一首关于越南或者说是越南歌手唱的歌，就网上好多说越南土嗨，但我跟你说这首歌真的很洋气，一点都不土嗨。好，这首歌它是来自一个叫做，虽然是越南歌手，但它的名字是英文名，叫做 Eric。 这首歌的名字呢，它的发音叫做，就是跟天的发音有点像，但我发不出来，还是听一下吧。好，马上我们就开始啦。诶，越南电音。 chatiman que fa temps i em mató Van don yo a chimon ben ben ai Sa ta man you will love Cause I just wanna make you my babe 这首歌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去自行百度吧。好，如果要是喜欢的话，我看到好多人留言说，哎，这首歌叫什么名字？这首歌你可以去查 GHEN， 其实是一个越南歌手唱的歌曲啊。他的那个歌手的名字叫做 Eric，E-R-I-K， 然后网易云上面就有他的音频哟。好的，那么马上呢，我们要进一个非常短的广告，然后马上回来。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正好 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很多人没有回来，对不对？但是呢，在这个假期，我们来总结一下，大家都去了哪儿？那其实我要想掌握大家的动向，最直接的就是翻我的。那么今天呢，这个在上半段，我已经是给大家看了很多在我朋友圈里面的图片。大家也可以给我提供你们去到的地方，或者说你们朋友圈。还有一种方式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弹幕留言，还有点击关注小礼物都是可以的，欢迎各位。在下半段呢，我们继续来听歌。第一首歌，我们先来看一个 MV 吧。其实呢，除了国外，还有很多是国内的部分。比如说自驾就是一个好的选择，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是会选择自驾游，尤其是赶上十一，像额济纳旗，它这个胡杨林特别的美，而且就开20天，刚好赶在十一期间，所以每年的十一那个地方都是特别火爆，而且酒店无论是几星级的，你根本就订不上，所以一定要怎么说呢？看谁手快啊！但是，一旦去到那儿，拍出来的照片绝对可以。还是那句话，随便展出都能拿奖的那种啊，因为太美了。另外呢，像草原啊，还有像新疆、西藏啊，还有像这个四川的地区、青海，还有甘肃这些省份西北地区，自驾也都是特别的爽。前几天不是有个新闻，稻城亚丁堵了一天一夜吗？这就说明什么呢？从侧面反映出来，现在自驾游的人越来越多。所以今天我们为了配合这样的一个消息，特意选了一首歌，就是朴树的《平凡之路》。好，我们配着 MV 一起来看看。如果要是在假日期间，道路都是像 MV 当中这样畅通，那我觉得我们的心情可能会更好。 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 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了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想你想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平凡着。 朴树，后会无期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啊，不知道是谁成就了谁，我觉得应该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电影，一个公路片，然后再加上这样的一个平凡之路，可以说为这部电影量身打造的一首歌，让朴树重回了我们大众的视野。真的，这首歌在当年我觉得用万人空巷来形容也是不足为过的，那几乎是各大网站然后他都是排名第一，然后你就会发现接下来的各大音乐节的现场都会有朴树的身影。但这首歌的的确确非常非常的好听，也是很有深意很悠远的一首歌。那朴树呢，总是在他的音乐当中会加入一些对生活的感悟，或者往高了说是哲理，那都是一步一步或者说生活所赋予他的一些经历。像平凡之路包括后来出的很多的歌曲哈，都会让人觉得哇实在是太好听了。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从平凡之路开始认识朴树的人，那还是建议再去听他早期的一些作品，我觉得那更是首首经典。好，那么这就是关于这首歌以及这首歌所代表的国庆自驾游的一部分。其实像 MV 当中呢，也是不停的在公路上或者说大海旁，包括在轮渡上都会穿行这样的一些画面哈。那这个 MV 虽然说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简陋，但是电影呢本身就是一个公路片嘛，是不是？所以说就像歌词里面唱的，走过了山河大海，也跨过人山人海。反正总的来说呢，这首歌还是能够表达我们自驾游的心境的。当然我们自驾游所看到的景色，我觉得是比 MV 当中要更加 繁华绚烂的多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去下一个目的地听下一首歌，这下一首歌会代表的什么样的景致，我来选一下。嗯，好吧，那么我现在已经心中有数了，现在我们要把这首歌放给大家。其实这首歌呢很适合现在这个时节去看的一个东西，一个景物，一种植物，你们猜猜看到底是什么呢？好，准备好了，这首歌马上放出来。没错，这首歌就是周杰伦的《风》。 乌云在我们心里刻下一块阴影，我聆听沉寂已久的心境，清晰透明，就像美丽的风景，总在回忆里才看得清。 周杰伦的这首《风》，正是红叶正当时，所以现在也是赏红叶的好时节。虽然这首歌真的让人听完了之后久久不能从这个悲伤的或者说伤感的氛围当中走出来哈，但是呢我们还是先欣赏一下好看的图片吧。我觉得这些图片还真的能够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温暖了时光，惊艳了时光，温暖了岁月。好，这是我朋友圈当中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 KOL 拍摄的哈，他叫做小乔帮主，但我不知道他具体的拍摄点在哪里，但是呢这个枫叶还是非常美的。诶，这是一张两张，看这就是岁月静好的感觉，这样的一个大院子平房，然后呢长了几棵树，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树吧，不知名的小树，然后呢这个叶子都开始变黄了，我个人是偏爱于黄叶多过红叶的。好，那么再来看第三张，哇，蓝天白云配上这样的火红的树叶，我不知道是什么树哈，目测是黄栌。好，那么接下来看红黄绿大配色，这不就是红绿灯的配色吗？好，再加上白色的小房子，真的掩映在山间，这个就是非常到位的解释了什么叫做层林尽染。然后这个大红灯笼高高挂，也是一个乡村度假，就是度假村的感觉，民宿啊之类的，现在也有很多在京郊，所以现在呢如果大家可以趁着这个周末和下一个周末应该红叶都会疯了，所以呢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郊区感受一下。好，那么听完了这首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稍微跟海岛有关的吧。来，先听一首胡琳的巴黎时间，这个巴黎是巴厘岛的巴黎。其实巴厘岛呢每年或者说是每到国庆长假的时候都是我们国民出境游的热门目的地，所以这首歌还真的是有一种海岛闲适的感觉。让我们换一种情绪来听这首歌，胡琳巴黎时间。 我听的歌是这样的。当我忧伤时，我听的歌是这样的。当我在无人的公路自驾看风景，在汹涌的海上冲浪，在温暖的阳光下读书，你呢？给我你爱的迷之歌单。 旅游目的地怎么能少了这个地方？香格里拉真的非常的美，到节假日的时候依然有很多的游客去到了这里，所以这首《心中的日月》让我们来透过 MV 感受一下香格里拉的美。 手中握着的桑花呀，美得让我忘了在下，你的真在想，你的想会说话，你的话好像是对我说。我的专长叫做流浪，流浪，你注定要为我绽放。我的心寻找家，我的家没有花，我的花却在这山谷等着我。最开始没有上帝眼中，后有你怂恿，我们怎么选择相逢？ 你是我 心动的是月光芒，带领我找到你的芬芳和梦想。你是心中的日月， 心中的日月，香格里拉。哇，王力宏还是帅的啊！看到评论说，哎，王力宏帅这么多年，你不累吗？还真的是啊，他一直都是那么的帅，不知道怎么保养的。哎，这个帅哥就算是年纪大了，依然是帅哥。好啦，那么最后一首歌，这首歌的名非常的经典，它的名字我先不说，但是呢，在旅行，就是说国庆旅行有一个所谓的鄙视链哈，什么出境游鄙视国内游，怎么怎么着。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完全是不存在的。不过有一点我非常认同，不管你去什么样的地方，在什么样的层次，是鄙视链的顶端还是底端，但是呢终点只有一个，那就是这首歌的名字，哄家。好吧，就是旅程中终点，当你回到家的那一刻，觉得一切都是最放松的，也是最美好的。好，这首来自迈克尔布雷的 Home 经典歌曲作为今天的结束曲。我是道道，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就到这里啦。明天我们将迎来王应天，非常优秀的音乐人和他的乐队来做客节目，不要错过。接下来是活力 Music 朝夕音乐，以及待会儿的十点答录机，记得收听，明天见，拜拜。 I've been keeping all the letters that I wrote to you, each one a line or two. I'm fine, baby, how are you? Well, I would send them, but I know that it's just not enough. My words were cold and flat, and you deserve more. Another aeroplane, another sunny place. I'm lucky, I know, but I wanna go home. I got to go home. Let me go home. I'm just too far from where you are. I wanna come home.